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雪铁龙全新 CCL 全 T 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大家好，我是雨佳。 大家好，我是佳佳。房山广电传媒网和掌上房山手机客户端也在网络同步为您直播本次长走。本次直播既能听又能看，关注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在家里也能看到2017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本次直播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微信互动，请加微信号，大家边走着也可以边加微信号，加加 OK OK 的拼音，加加 OK OK 的拼音，找到音乐家甜点加加来互动。那这里莉亚也发来微信点赞。那现在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继续来长走，因为长走是一种磨练人的意志、愉悦身心的一件事儿。长走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呢，也要注意各方面的安全。我们现在就和大家来温馨的分享一下长走的注意事项。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现场。现在呢，我们呢非常的荣幸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我们请他呢坐下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本届长走大会不同于以往的各个方面啊，特别是一些亮点啊。 首先有请他和大家通过网络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哈。那这位嘉宾可能这边的摄像头呢可能已经看到了哈，网友朋友们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刚刚提到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他穿着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这个红色的服装哈，他是谁呢？他已经坐在这里，他坐在这里了。好的，那我们今天，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挥挥手，这边是网友，哎，对对对，可能听众朋友是看不到他的样子的，但是网友朋友们都看到了。他没有讲话哈，但是呢，他已经跟大家挥手，再给大家给力加油。所以，长走的朋友们要加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我们一起加油哦，加油加油。再跟大家挥挥手吧。 好的，谢谢您来到直播间，支持关注我们的直播，谢谢。谢谢您坐在这里跟我们鼓励加油，我们要好好直播，谢谢领导。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说到了场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哈。场走活动呢，倡导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要少饮少食不跑，这也是一贯的国际场走大会的一个要求哈。那我们请雨佳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不要吃喝还要跑呢？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呢，长走过程中啊，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啊，长走活动呢，倡导呢，在行进过程中啊，少饮少食不跑，最好呢，不要在活动的时候呢吃东西啊，如果呢需要呢，可自行携带。咱们的组委会呢想得非常的周到，在咱们大会的主会场啊设置了早餐区，沿线呢设有服务站供参加人员呢平价购买，在北京基金小镇国际会议中心广场呢还有食品和饮料来出售啊。 是的，想到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卖个关子哈，就是到底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可能很多的朋友通过画面知道他是谁哈。那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他是谁，回头我们分享完了这个知识之后，听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也请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刚刚说到了有饮料的出售，有一些好很多的一些沿线的服务都是跟着配套的服务，都是非常棒的。那组委会也设计了三条折返线路，可以在途中来返回，如果错过了线路怎么办呢？可以在中途沿途部分的认证点来安排摆渡车去找这个摆渡车。如果您已经达到了自身锻炼的目的，或者因为身体不适等原因需要返回主会场的话呢，也可以乘坐摆渡车。同时我们将视您为这个结束长走了，也是意味着要放弃领取相关的物品。 是的，那长走呢是非竞技性的群众体育健身活动，重在参与，重在健身。先到者呢不设置物质奖励，但可以呢在认证点领取认证物，并在最终认证点呢领取认证物以及纪念品，就是咱们的长沟的贡米啊。刚刚呢前面大家也说到了，如果你选择21公里的那个挑战赛呢，回头呢还能够送你这个关于长沟的风景的邮票啊。 非常的棒啊。那现在其实雨佳我们俩在这儿是坐着哈，大家呢都是在走着的。那现在到底走在路上的朋友出了多少汗？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又有没有结识新的朋友？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看到了怎样的美丽的长沟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小袁。 你好小袁。 你好记者佳佳雨佳，我是前方的记者王小媛。我现在是在距离出发点3.5公里的9号点来为大家做现场报道。那相信大家一定会很羡慕我，因为我现在的位置非常的漂亮，左边呢就是龙泉湖，右边呢就是醉和园，这里呢可以听到一片的蛙声，非常的美。在我身边呢也有很多长走的朋友也都经过了这里，他们走起来兴致勃勃，因为可能刚刚离这个出发点不远的缘故，大家都很有兴致的东张西望。而我身后呢还有一个第一个折返点，那在这里呢很少有朋友往回走，大家还是一路延续走下去了。今天在这里呢我们请到了长沟镇东干池东干池村民俗村的党支部书记果树柱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为我们长走做了哪些准备。果书记你好。 你好，我们这次长走节已经举办了，现在是第9次了。为这个长走节，我们半个月之前呢就把这个周边的环境啊清理一再清理。那么今天呢我们东干池这段路呢应该是1.2公里，沿着湖1.2公里的这个长走的沿线。那个现在这个长走那个主要的方队呢已经进入了东干池的地界了。 啊，那果书记，其实我们东干池还有很多的传说，您能在这里给我们大家讲几个吗？ 干池这个村呢是 历史是比较悠久的，一共有四个行政村，东西南北四个行政村。历史呢，这个从自然授予了我们这个水，常州的水乡呢，主要这个来自于甘池的泉水，叫甘泉水。这四个甘池，大小将近一万多个泉源，在万出流着水，才使我们甘池的水乡呢，现在青山绿水吧，特别漂亮。 那有什么传说吗？ 我们这个民族村呢，东甘池属于民族村。民族村呢，它是埋着这个爱新觉罗·尼堪他的坟。这个满族呢，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给这个皇家看坟，在这坐落的。那么西甘池呢，还有这个郡王的坟，还有11个郡王的坟，这个也是属于西甘池属于八大铁帽王之一的。这个在清朝里边呢，这一片山水都被皇家统治了，包括我们过去种的稻米啊，都叫贡米，都是供那个红圈里边皇宫享用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湖的这个水的总面积呢，1000多亩水面。 好，非常好，谢谢果书记。主持人，我这里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小圆儿在前方发来的精彩的报道，也非常感谢东甘池的传说的分享，让我们对长沟啊是更加的神往了。那这里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现场哈，那我们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长走路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努力的长走过程当中，那一定是会有一些老人和未成年人的，这些人群呢是需要由监护人来陪同的，保证活动当中的人身安全。活动当天呢，为避免拥挤，老人和成年和未成年人呢，应该由监护人，就是成年人陪同，站在队尾，最好是或者是比较安全的地方行走。相信呢，在长走的路上，大家都会尊老爱幼，会互相关照的。 是的，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呀，要安全第一。那您呢，不可以呢自行选择路线啊，必须呢在长走活动规定的路线中啊行走，才能够领取到相应的物品。另外呢，长走活动呢有近2/3的是山路，自行选择路线呢容易呢发生危险。 是的，湿地公园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它的一些安全情况哈。尤其是在长走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意外受伤了怎么办呢？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呢，请及时联系附近的医疗点儿或者是志愿者等待救援。这个志愿者呢，我们再给大家播报一下，就是蓝色背心儿标有长沟镇雕的，是镇政府村两委干部和部分党员组成的志愿队伍，他们分布在整个长走的沿线，您随时都可以看到。您在长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帮助的话，立刻找他们。 是的，那长走活动呢，沿线设置了3个折返点啊，咱们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折返点呢，返回到咱们的主会场。 如果长走用时超过活动规定时间结束怎么办？走得慢一点怎么办？如果在活动规定结束时间内没有返回到主会场呢，也不要着急，活动组委会将调配摆渡车辆接送长走人员返回。 是的，那另外呢，长走活动呢在山区进行，要严禁使用明火，特别是呢大家呢进入到14点以后呢，不要呢吸烟，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是的，那今天长走在路上的朋友肯定是非常辛苦的，我们伴着歌声来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哈，带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大家一起走起来。 上的砖，你的笑容像故宫红墙一样的暖， 手腕上跳动着你的世界，你的世界晨光里升起东方的鲜艳， 爱你就是爱过你

的确是非常的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长沟因为水而鲜活富足，因为水而成为著名的国家泉水湿地公园。这里的干池泉水汇聚而成北京市长沟国家泉水湿地公园。 这干池泉呢，一万多眼泉水啊，这个长流不息啊，一年四季呢，恒温呢是16度，年流量呢近2000万立方米，自古无断流，形成了11公里的河道。长沟镇因地制宜，开拓思路，建成了以泉水、湖泊、天然湿地为主的湿地公园。北京市长沟国家泉水湿地公园于2011年10月5号被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批准为市级湿地公园，湿地总面积啊有249公顷啊，相当于3735亩，其中呢水面面积呢是1595亩，占湿地总面积的达到42.7%，其余的面积呢为稻田、水生植物生长区等。 湿地公园主要划分为湿地保育区、湿地生态功能展示区、湿地游览区、管理服务区。按总体规划布局，公园将形成，哎呀，一泽、两带、三湖、十景。一泽呢是指位于湿地公园西部的浅滩沼泽，是鸟类的栖息和繁育中心。两带呢指沿北泉水河的文化休闲带和景观防护带。三湖是根据自然地势形成的三个人工湖泊。十景是指什么呢？哎，有说法哈，十景指的是柳碧莺燕、田园相恋、影畔荡舟、荷塘月色，还有绿岛、夺鹰、清幽小筑、芦花飞雪、鸟岛晨曦、林间折镜、幽泉映月，美不美？ 美。这长沟啊，因为生态环境好啊，还成为了野鸭栖息的温馨港湾。随着长沟镇水环境建设的逐步深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水鸟来此定居安家。目前呢，已有300余只野鸭在此常年居住，它们在清幽的碧水中畅游，时而嬉戏，时而觅食。冬天呢，可见成群的野鸭立足于冰面之上休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现在呢，这一景象呢，已经成为了龙泉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宾客的到来呢，也为水乡长沟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亮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我相信呢，生活在这个房山的朋友们啊，一定呢是非常喜欢，甚至呢耳熟能详，还能够唱出来啊。 就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幺零七、FM 九六点九，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二零一七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大家好，我是雨佳， 我是佳佳。同时，房山广电传媒网和掌上房山手机客户端也在网络同步为您直播本次的长走。本次直播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微信互动，请现在就加微信号加加 OK OK 的拼音，加加 OK OK 的拼音，找到音乐加甜点加加互动。在这里呢，一位叫天使云儿的朋友发来微信说，去年走了全程21公里，边走是边欣赏着美景。走完全程21公里真的很棒，而且还看了美景啊。他说房山好美，长沟好美，长走的朋友们好美，大家要加油。那所有长走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们在直播间再次给你们加油了，加油加油，继续，一定要体力支持够的话呢，一定要走完21公里，像刚刚的天使云儿一样。那现场呢，我们也要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维嘉。 维嘉呢正在现场等着我们啊，听听啊他带来的这个长走现场的最新的情况。你好维嘉。 哎，雨佳好，雨佳好，佳佳好，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现场，我是维嘉啊。我现在呢是在这个5号点，长走的5号点的位置，也就是在这个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也就是龙泉湖和万泉湖闸口就是交界的这样一个位置。我们都知道呢，作为咱们房山区重要的品牌活动之一的咱们这个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啊，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8届，先后有10万余人因为长走大会而走进了咱们房山，也体验到了水乡长沟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那么我们本届长走大会呢也不例外，我们本届长走大会是第9届哈，长沟依然是以这个独特的风景和这个优美的环境在迎接着咱们社会各界热爱长走的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这个5号点呢，已经有很多的参加长走的朋友走过去了。我看到有这个穿红色、蓝色、橙色衣服的长走衣服的这些朋友们哈，这是交相辉映，颜色特别的漂亮。有一句话呢是说，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哈。但是我看到的是，咱们长沟的这个风景啊，是虽然是相似，但是一年比一年更美了。来参加长走的朋友呢有不同，但是也看到了有很多老面孔，就是以前的朋友，也是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所在的这个5号点离我们的这个起点不太远，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它是应该是距离我们起点最近的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点儿。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布置，然后最有特色的呢是通往5号点的这个长走的途中有一个风筝长廊，也就是挂了很多这个真的风筝哈，各种形状的，像蝴蝶形状的呀，蜻蜓形状的，还有这个龙形状的各种风筝，在我们这个头顶的位置形成了一个长廊。在走过这个长廊的时候，我也刚才也去感受了一下，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漂亮。另外呢，我们除了这个美好的风景之外，我们今年的这个志愿者队伍也是特别的强大。然后在我所在的这个点呢，有很多除了这个普通的志愿者给大家加油啊，然后提供一些向导之外，还有很多的志愿者扮成了这种卡通形象，比如说像马里奥啊、白雪公主啊，然后还有爱斯基摩人啊等等，这样也深受咱们长走爱好者的喜欢。很多人在给他们拍照啊，然后他们也给我们长走的朋友们加油鼓劲儿。然后还有不得不说的呢，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我们现场的这个音乐声啊，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特别可爱的叔叔阿姨们穿着这个盛装啊，特别的漂亮，然后给我们跳起了这个热情的秧歌，也是在给我们参加长走的朋友们加油鼓劲儿。另外还有就是我想说的呢，是在我这个点特别能够清晰的听到咱们这个广播，在沿途的这个广播的声音，也希望咱们直播间里的佳佳和雨佳都给我们现场长走的朋友们多加加油鼓鼓劲儿，大家都是能够很清晰的听到咱们的声音的。 好，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谢谢五号点维嘉发来的内容非常丰富的长走路上的现场。我眼前还有一幅画面，就是那些身着漂亮衣服的大爷大妈们在那儿舞蹈的那个场景哈。那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那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画面，而这些画面呢非常的精彩，将成为永恒的记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机把它拍下来。如果有专业的摄影团队的话呢就更好了。在这里呢，佳佳也要在这里和大家感动分享咱们这次活动当中的一支专业的摄影队伍，它的名字叫做房广传媒摄影团。房广传媒摄影团，房广传媒摄影团呢是建立在房山广电传媒就是微信公众平台的一支专业的摄影团队，云集了房山区内外近200名高水平的摄影爱好者。自2016年成立至今，摄影团的老师们已走入房山多个乡村街道，拍摄捕捉到了数以万计的精彩的瞬间，宣传推介了房山的美丽形象。所以现在在常走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保不准呢我们的摄影团队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专业的定格。同时呢，在此次国际场所大会上呢，摄影团的老师们可以说是长枪短炮齐亮阵，也是一个亮丽的风景哈、啊，正在记录着大家的飒爽英姿和长沟镇的水乡美景。让我们在直播间向他们致敬，房广传媒摄影团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啊。那同时呢，大家呢知道啊，这次呢我们这个长走大会啊，大家可以听得见我们 FM107 FM96.9 的声音啊、大家呢如果拿起你的这个手机点开咱们的微信啊，你就关注一下咱们房山广电传媒的微信公众号，在家里或者现在啊，你只要有流量就能够呢亲眼看得见咱们2017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的直播了，而且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啊。 是的，雨佳，其实如果说最快捷的话呢，可以，因为大家每个人可能手中都带着手机，可以拿手机直接加微信号加加 OK OK 的拼音，加加 OK OK 的拼音，和咱们的直播节目保持互动了。在这里呢也要感谢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微信互动的朋友们。刚刚我又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发来微信互动啊，有一位朋友老男孩就说今天是长沟长走大会呀、啊，然后发了一个问号。是的，你一定要赶快来加入来参与，有可能你来不及到现场，但是一定要关注这次的现场直播，因为这种现场的感觉代入感非常的强，就能让你身临其境。还有一位叫铮铮的朋友在给咱们的微信互动和点赞，还有一位叫生而为人性蒙垂盼的朋友也在给咱们的节目关注和互动。那在这里呢请大家继续常走，走在路上的朋友再次对你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加油哈，加油加油加油。那这一次的常走也是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那咱们房山区旅游委将以山水文园乐享房山为主题，在大会的现场搭建旅游咨询展示台，并举办游客互动活动。同时呢，也为了庆祝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开幕以及迎接519中国旅游日的到来，房山区旅游委还推出了一系列非常精彩美丽的活动，让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立刻分享。 在这儿呢，雨佳向您推荐一下啊，第9届琉璃河牡丹文化节，北京琉璃河天香牡丹园及牡丹观赏、盆栽牡丹展销、草莓采摘、亲子娱乐于一体的度假园区啊。那么牡丹园内呢，种植了400多个优质品种的牡丹花和芍药花，是北京地区著名的牡丹观赏园，赏花面积呢达到了100亩。园区赏花小道啊是纵横交错，曲径通幽啊，环境优美。另外呢，还有50亩的这个茂密的树林、草莓采摘区、生存拓展训练，以及呢30多项亲子活动等您来体验。这个活动时间呢，就是4月10号呢到5月20号，地点呢就是琉璃河的天香牡丹园。而且呢，活动内容十分的丰富多彩啊，比如说呢，开展了牡丹赏花、舞龙舞狮及踩高跷的演出、拓展体验、采摘娱乐系列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联系电话呢是010-6139-3898 6139-3898。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来自于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 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我刚刚看到雨佳在 分享刚刚的牡丹园的时候、啊、 是的、嗯、 我们的外边直播间外面也像花团锦簇一样，有五位朋友 Hello 你们好，都穿着这个蓝色的服装啊，他们应该是蓝色方阵的朋友啊，应该是科技顽童那个方阵的朋友吧。他们有五个人同时用自己的手机在对着咱们的直播间拍照。我也刚刚趁着你在说的时候，我挥了挥手哈、啊，代表你 ，Hello， 你好，那位戴帽子的朋友，你好，三位、四位，你们都辛苦了，谢谢，谢谢你们大家，嗯，希望把美丽的瞬间带回去哈。嗯，那我们接着邀请各路的朋友继续来分享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精彩的一些片段哈。接着佳佳邀请您来了解幽兰山坡峰岭踏青赏花节。幽兰山风景区啊，其实很多的朋友是非常熟悉的，它坐落在北京猿人遗址数公里处，位于周口店黄山店村内，景区拥有京都地区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山林，还有山村民俗特点烹饪文化，这种原始文化的形成和保存呢，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取代。为了得到和享受这份自然的恩赐啊，我们一直在寻找，所以大家一定别忘了寻找到坡峰岭哈。那这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17年5月1号到2017年5月31号，活动的地点呢是坡峰岭景区，活动的内容呢是踏青、登山，还有观赏黄芦花、玫瑰花等等。哎，我们也特别温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联系电话，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打去电话010-6036-4712 010-6036-4712。 嗯，那说到这儿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咱们长走大会的现场啊。那么这次长走大会呢是在咱们长沟镇举办啊，现在呢我们非常荣幸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房山区的长沟镇的镇长高运华、嗯、高镇长呢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的感动，就像刚才一样，刚才我还没有揭晓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前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有一位神秘的非常重量级的领导来到了直播间哈。这次长走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注支持，刚才来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房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曹磊来到直播间，还有参与此次的长走来慰问、来看望这些长走的工作人员，所以非常的感动哈。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又请到了高镇长，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请高镇长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那高镇长，咱们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已成功举办了8届了，今年是第9届。为什么国际长走大会对长沟是情有独钟，就是他会一直选择在咱们的长沟呢？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长沟镇镇长高运华，欢迎各位长走的朋友来到美丽的房山，来到美丽的长沟。长走大会对长沟镇情有独钟的原因呢，我认为有三个。首先呢，长沟作为房山区西南的一颗明珠，作为生态宜居示范区的一个典型镇，和房山区其他乡镇一样，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战略决策部署下，全力打造生态环境，整治秩序，退出低端，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项活动，整体镇域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良好，水更绿了，山呢也更清了，让长走的朋友们心情就更舒畅了。第二呢，长沟啊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和人文优势，会让长走的朋友们赏心悦目，流连忘返。其一啊，这里自古就有京南水乡的美誉，有着北方极其少见的泉水资源，是占地6000多亩长沟国家泉水湿地公园所在地，1万多个泉眼常年喷涌不断，年吞吐量达到2000多万立方，水面占地1600多亩，泉水呢也属于一级泉水水质，常年14到16摄氏度，硬度在260到300之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其二呢，长沟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有泉水文化、皇家文化、佛教文化、民俗文化和忠义诚信文化， 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这里的百姓。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找时间再来长沟慢慢的寻访。您常来长沟，长沟也会让您长乐，让您长寿，因为我们这里是北国全乡京南乐地。其三呢，长沟交通方便，地形丰富，G4 G5 两条高速均能达到长沟，从城区到长沟在一个小时之内。长沟的地形特点和整个房山区一样，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特别适合开展长走活动。咱们这次长走路线分别是八公里、16.5公里和21公里。 嗯， 沿途呢，湖景、田景、泉景、山景、水景兼具，能让长走的朋友们体会到房山的山清水秀，体会到长沟的美轮美奂，感受到房山生态宜居示范区的独特魅力，感受到水在山中走，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嗯，确确实实非常的美啊。 第三呢，精致的长沟啊，一定会让朋友们逐渐的、慢慢的喜欢上它。因为长沟早就是北京市42个重点小城镇之一， 嗯， 是经住建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宜居小镇示范镇。那么去年10月又被国家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全国特色小镇，位于全国127家特色小镇之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沟因为特殊的生态、人文、交通等优势，引来了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北京基金小镇”的落户。 嗯， 现在这个项目正在快速有序的推进当中，这使基金产业呢也成为了长沟镇的主导产业，既承载了首都城区金融功能的外溢，又给长沟带来了勃勃生机。让长沟真正成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范和高标准样板间。 嗯，所以一句话哈，总结，不来长沟长走去哪儿啊？必须来长沟长走，因为它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我看到现在跟我们接受采访的镇长呢，也是头上还冒着一点点汗，他也是身着运动装啊，也身着这个红色的咱们这一次方阵的服装啊。那我想问一下，高镇长是不是刚刚从长走路上走回来的？ 是的是的。 走到了直播间 还气喘吁吁呢。 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刚才我说的， 嗯， 咱们是水在山中走，人在画中游啊。 你看你美的。就是这样哈，因为在咱们长沟镇举行这么大的一个活动，作为父母官肯定是欣喜万分的哈。虽然累一点，但是心里面是无比欣慰和欢心的。 嗯，是的啊，刚才高镇长说了啊，这个长沟呢为国际长走大会带来的是水在山中走，人在画中游的秀色美景。 嗯， 那么长走大会又给咱们长沟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各位朋友，长走大会呢，首先是会让长沟的知名度、美誉度与日俱增，同时呢，社会各界朋友参与到里面，参与其中，也有助于有志之士了解、关注长沟的环境、人文、产业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参与到长沟的建设中来，使长沟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长沟的建设呢更加多元，市政基础、公共服务也就更加完善。使长沟与周边的合作更加紧密，在房山作为京津冀发展轴桥头堡的位置上，这个长沟的作用呢也就更加凸显了，这也势必会推动长沟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促使长沟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在长沟举行啊，你们一定做了非常辛苦、非常多的工作。那请您介绍一下长沟镇为本次长走所做的一些工作。 准确的说啊，从10多年前，长沟党委政府就开始在生态环境保护上， 嗯， 落笔画图，就开始修路、筑堤、挖湖、种柳。那么之后呢？历届党委政府又秉承着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工作理念不断下功夫，可以说啊，现在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已经成为了 长沟百姓的习惯养成和行动自觉。那么特别是去年底北京市全市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以来，房山区委区政府周密部署，高位推动，那么我们长沟也毫不含糊，积极将疏解整治促提升抓到实处，抓到细处，拆违建，治栈道，清污沼，退低端。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年开春呢，又对府前街进行了美化绿化的提升，道路两侧栽上月季，铺上草坪，种上樱花，种上银杏树。沿街的商铺呢，也进行了统一风格的外立面的粉刷装修，可以说整个大街呢是焕然一新，相信各位朋友呢应当也感受到。那么对长走沿线呢，我们种植了这个油菜花、鼠尾草和芍药花田，刚好现在是芍药花的观赏期。那么走16.5和21这两条路线的朋友们呢，在路过三座R路段的时候呢，就可以观赏到正在开着的芍药花，刚好您在那里也可以歇歇脚，喝点水，拍个照。长走大会之前，我们全镇呢还对长走沿线主要路段进行了树木粉刷、墙壁的美化、道路修缮、河道清理，也增设了不同季节景色的宣传板。最后呢，也真诚的希望通过长沟人民的热情和努力，给各位朋友们的长走多带来一些快乐的心情，多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 谢谢高镇长给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一个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画面，就是鸟语花香，花开四季，美丽万象，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介绍哈。那谢谢高镇长，你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歌，也是送给咱们美丽长沟的一首作品啊，叫做《山水之间》。 山水之间。 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后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小顶网。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汇聚金融大咖，召唤科技顽童，遇见文化潮人。房山长沟邀请四海八荒的你，赶赴这场一年一度的夏日户外狂欢。我行我饭，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全程通过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 并机现场直播。身未动，心已远，开放北京，基金小镇期待您的到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 令您全程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我是雨佳。 我是佳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次长走也是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我们还邀请大家去到了幽兰山啊，踏青，然后还看了这个牡丹花啊。那其实房山旅游文化节还有系列的很多丰富多彩的、 各种活动啊，我们来说一说啊。 比如说有女真风情文化节 啊， 还有体验森林氧吧上方山健康游，还有端午节云居寺里的粽子艾叶飘香。 对啊，还有呢2017长阳国际音乐节以及大安山乡2017年的汽车级决赛啊。 还有百花山旅游风情节以及圣莲山老子文化节。所以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了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旅游方面的内容了。在这里呢，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内容呢就接近尾声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 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以及路上的朋友们的关注支持和互动。我是佳佳。 我是雨佳。 第一时段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直播的接力棒要交给我们的同事陶峰和王辉。真山真水真美丽，长沟长走再继续， 来长沟长走，健康快乐长久。这一时间段的直播呢，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来日方长。雨佳和佳佳要跟您说声 来年见。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息，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胸怀只因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国际长走大会的后面两个小时由我陶峰和我们的辉子一起给大家主持。这里是我行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直播现场。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96.9 FM107正在并机为您现场直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呢有着城市之乡、水岸花田美誉的我们的房山区长沟镇为您做现场直播，同时我们的房山广电传媒网呢也在网络同步为您直播我们此次的长走盛况。 相信呢现在很多朋友们正在长走的过程当中啊，奋力的啊走着，欣赏着美丽的美景啊，可能有些朋友都快走到终点了，我们最长的20公里是吧？ 我觉得应该现在有朋友走，因为每年好像在第二时段，就是去年在咱们两个上的时候，已经有朋友上这个直播间前挥手来了，就是告诉我们他已经走回来了。 啊，后来一问那个是走了5公里。 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已经走完全程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别忘了来我们直播间前面跟大家挥挥手，告诉我们你已经回来了。 是，还有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路线呢是也是分3个路段啊，你要是觉得体力可以的话啊，有挥手的了朋友们 啊，你们是走完全程 几公里啊？ 8公里 啊， 很大了，很大， 挺厉害了啊。 嗯， 8公里的朋友们已经有回来的了啊，还有 加油， 去看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回到了我们的这个起点了，不知道你们是走的几公里啊，朋友们？ 走的几公里回来的，跟我们报一下。 朋友们，告诉我们走了几公里啊？ 8公里。看来很多朋友现在都是8公里回来的。 大部分选择8公里，这样的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 不过也是 有21公里的吧，朋友们。 也不知道现在路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现场记者在沿途跟大家也会有交流。那现在呢，我们就连接一位我们现场的记者，来听听他那儿的情况。 好，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是如何的。 喂， 好，婷婷你好，婷婷能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喂，什么情况？是跟我们的这个 喂，婷婷， 喂，长走者， 哎，听到你了， 婷 婷， 你好， 哎，什么情况？ 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咱们长走10号点，是8公里的折返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朋友啊，就在8公里的10号点开始折返，但是也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的朋友选择16公里和2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10号点的这个点位的工作人员井然有序地指导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疏解工作。大声可以呼喊到说8号折返左拐， 那么继续走的执行。 我们这很多八公里的都回来了。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十号点啊，也有很多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场景，是跟我们现场的一个玩偶大咖合影留念。那么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一位志愿者，我们先请他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哎，各位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和川，来自经贸职业学院，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第一次来长沟，以及对于长沟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对，第一次来长沟，而且，今天的话，作为一名学校的志愿者，是被，是学校志愿参加的，而且来到长沟呢，首先今天天气特别的晴朗，来到长沟，而且空气环境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而且绿化特别的舒服，让人在长走的时候感到特别的清新，心情特别的晴朗。 我可以看到，就是跟你们一起留念的这些长走的一些参与者啊，留完念之后，你们会齐声大喊加油，这样的一个口号是咱们自己进行的一个就是互动的小亮点吗？ 对，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些动漫大咖自己设置的，因为在行进了三点，我们这十号点是3.7公里的一个转折点吧，所以是非常重要一个点，所以我们必须给那些志愿那个长走的选手呢进行一个加油的呐喊助威吧，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向更远处走下去。 我们沿途可以看到很多的标签啊，其中一个标签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先定一个小目标，完成21公里。也希望此次长走的朋友们可以收获一份愉悦的心情，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好的，婷婷啊，我们都听到了，我相信你自己也听到了你自己的声音吧？啊，我们在路上呢，很多的记者呢，今天呢特意来采访我们的长走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媒体呢，还有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网。那么，在路上的朋友们呢，如果您碰到这些记者朋友们呢，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记者也跟着你一起走的这个热情。 在沿途呢，除了有我们的这个媒体记者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志愿者。如果您有什么事情呢，可以请求他们帮忙。好了，所有的朋友们，看看很多朋友已经陆续的回到了终点。刚刚说了有8公里的，十公里的，再长一点的，有没有呢？有来跟我们挥挥手，告诉我们一下。 刚才有一朋友说800米就回来了。 800米。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在上一时段聊了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长走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很多的旅游文化节的其他的一些活动。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再依次做介绍。如果您是来我们这边游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去处向您介绍。 好，我们现在啊也非常高兴啊，能够在长沟啊长走大会的现场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我们今天的长走大会呢也是迎来了很多我们的这个长走的爱好者啊，我们也很庆祝啊长走大会顺利的进行啊。作为呢长沟人呢，深刻了解这个地区的清水绿山、儿时的回忆，那就是干池地区的稻田、西干池老河沟里潺潺的溪水啊，还有数不胜数的这个童年的记忆。如今的长沟呢，已经踏上了发展的列车啊，相信会变得更加的美好。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请来了我们房山区宣传副部长啊，宣传部的副部长郝金英郝部长，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房山这些年除了长沟的变化之外，还有哪些变化呢？郝部长。 比较关心的长走大会已经是第9次走进咱们房山了，可以说每一次吧都是特点鲜明，亮点纷呈。我觉得今年呢主要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有温馨的回忆。那么此前我们在网上开展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长走照片征集活动，广大网友是纷纷拿出了自己压箱底儿的宝贝。那么最终我们选取了100张照片设置在长走沿线上，广大走友，您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您要注意看看，没准啊就能找到往届的您，还有您的家人和朋友哦。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就是我们有好玩的互动。 我们在主会场啊，还有这些沿线设置了很多很多的互动小游戏，您呢可以和金融大咖一起合影留念，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玩弹球，咱来回忆童年，那么也可以挑战平板支撑，比一比谁是平板达人。同时呢，为了普及宣传健康的长走方式，我们还特意引入了咱们持杖走体验的环节。第三是最重要的，是有亮点，是有意外的惊喜。那么其实我们的长走预热呢，是从5月2号就开始了，从5月2号到5月6号，只要您关注 FunHill 房山的官方微信账号，就可以玩游戏抽到2到50元不等的微信红包。那么红包如果没抢到啊，您也别着急，现在我要敲黑板画重点了。从今天开始到20号，那么呢，我们每天呢会给100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网友分享30兆的手机流量。各位听好了，听好了， 30兆。嗯， 对对，具体的操作规则呢，就是关注我们FunHill房山的官方微信账号，在账号底部啊点击房山常走，再点击栏目中的免费流量，输入您的手机号和短信验证码，免费的30兆流量就领到手了。这个要拼手速的，要快啊，每天只限100个名额。 每天100个名额啊。 对对，那么如果今天没有抢到的，你也别着急，我们这个活动会持续到5月20号，每天都有，希望就在前方。 嗯，5月20号一直到5月20号，从今天到5月20号还有15天的时间啊。嗯，好，那郝部长，我们这个刚才听到您给我们讲了很多咱们这个发展变化，还而且呢还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长走大会的周边有哪些好玩的地儿啊。 今天呢，其实也是咱们第23届旅游文化节的一个开幕式。 嗯， 那么我们长走大会周边长沟镇好玩的地方可是太多了。 嗯， 听我一一给您道来。我们此次长走的沿线呢，就是长沟著名的景区，叫泉水国家湿地公园。这个湿地公园最大的特点就是泉眼特别多，有12000多个，常年喷流不息。而公园当中呢，还有鸟类中的大熊猫， 鸟类中的大熊猫， 黑冠。 哦，黑冠。 啊，嗯，如果您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一睹芳容啊。 啊。 那么在您长走结束以后呢，如果您想驾车游览一下周边的景区，我推荐您去这么几个地方，一个是云居寺，您从凯旋门左转，沿着云居寺路一直向西，就可以抵达千年古刹云居寺。那么这里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堪称三绝，您可以去那里看看。那么如果呢，您要是从这个凯旋门啊右转，沿着云居寺路一路向东，沿着路标，您可以到我们的天开花海。现在那里的油菜花开得正是漂亮，它有几十个品种，也正是开花的最好的季节，远看像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油画，您可以自拍，可以合影，那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那么我们再往前走呢，就到了咱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那么这儿呢，是我们小学课本当中啊就经常看到，咱们周口店呢就在房山的周口店镇。这个遗址博物馆呢，展现了从龙骨山挖掘出的很多很多北京人化石和各类石器，同时呢，这里也正在举办一个展览，叫从远古到无穷趣味航天文化展，它分为太空之旅、月宫探秘、导弹王国三个部分，小朋友们一定会特别喜欢去那个地方，您可以带您的孩子去看一看。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的幽兰山景区，也是个好去处。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黄栌树，那么谁见过黄栌花开？主持人您见过吗？ 哎呦，真是问住我了啊，黄栌花开还真是很少见啊。 哎，听我的推荐哦。 嗯， 那么我们现在啊正在举办那个首届黄栌花节，为期2个月，哎，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时候。这个黄栌花啊是在春夏之际开花，像红烟，像这个云霞，那个树轻轻一摇啊，就像红色的烟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也叫烟树。主持人啊，我建议你啊，咱们节目结束以后你一定要去看看， 一定要去， 听着就很美， 听着就非常的美啊。好， 刚才郝部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非常美的这个黄芦花开，是吧？我现在我都想马上就赶过去看一看了。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走回我们终点的这些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跟我一样特别想去看一看？如果你想去的话它就在这火店的幽兰山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啊。那我们长岛大会呢，现在已经进行到了非常如火如荼的时候了沿途我们记者也看到了很多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呢，都在有条不紊的忙碌着。那么郝部长，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千千万万个感谢。感谢新闻媒体的朋友们，长岛大会能有今天的知名度，得益于你们新闻媒体的强力传播和记者朋友们的广泛宣传。是你们用摄像机相机展现出了长岛大会的精彩瞬间，那么是你们用生花的妙笔记录下长岛现场感人的画面，是你们用出色的报道提升了房山的知名度、美誉度、吸引力和影响力。那么同时呢，还要感谢公安、交通、武警、消防、医疗等所有的保障部门，为这个长岛大会的正常运转可以说是操碎了心。那么我想说的就是，活动结束以后啊，你们一定要好好歇歇。那么我们参加长岛的朋友们永远记得你们的汗水。 嗯， 那么还有呢，我想还要感谢我们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呀是咱们长岛大会上一道青春亮丽的风景线。今天的温度呢很高，但是他们一直在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服务每一位长岛者，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展现自己灿烂的笑容。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付出的每一份努力。 好，感谢你们，感谢今天为我们长岛大会所付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非常感谢区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郝金英郝部长。 谢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 谢， 谢 谢 主持人，谢谢广大长岛爱好者，谢谢各位保障部门，感谢你们。 在这里也要提醒啊，各位要注意安全。 示范产业园祝各位健走达人领略好风景，走出好心情。 特普利墙纸位于房山区周口店，是中国第一家墙纸生产企业，拥有41年的发展历史。特普利品牌享誉国内外，中国驰名商标企业，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特普利墙纸品质卓越，色彩亮丽，原创设计，是您首选的室内时装。咨询热线4000658868，4000658868。 位于 北京市房山区的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以互联网金融安全为主题的产业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共享性。园区致力于提供互联网金融安全领域服务，力争打造世界互联网金融安全产业第一园，服务金融创新，做好安全保障。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祝各位健走达人领略好风景，走出好心情。 特普利强， 当记者来披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本台记者王小媛，我现在正在长走的九号点为大家做现场报道。那今天呢非常的炎热，我们身边有很多志愿者朋友来给大家做一些志愿服务，他们冒着这个严寒的酷暑哈、都出了很多的汗，很辛苦。那包括来自北京经贸职业学院200多名的志愿者，还有来自我们房山蓝天救援队100多名的这个志愿者。在我身边呢就有穿着这个很厚的蓝色制服的来自房山的蓝天救援队的副队长陶玉安也就是我们的龙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他们这次保障活动的一些情况。龙队你好。 大家好。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了多少人，这个咱们保障的这些点是怎么分布的。 我们今天来了130多人，我们分了9个点，有的地方是10多个人左右吧。 嗯，那我们今天现在这个位置呢就在我们的保障活动的2号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擦伤会来这里进行一些急救哈。那我想问一下龙队，我们这个保障点都会进行哪些方面的救助呢？ 我们主要是救助这个有摔伤的，有扭伤的，我们这个都可以。 好，其实我们志愿者服务是非常的辛苦的，关键问题是大家都是志愿者。那我想问一下龙队，你是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救援活动呢？ 我参加救援活动也是因为这个现在爬山的人很多，经过觉得人生的那几十年吧，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呢，爬山的受伤的人也不少，所以我们就发起了蓝天救援队。 那对于这次长走过程中，你有没有需要提醒这些长走的朋友要注意哪些安全上的问题呢？ 主要就是别拥挤，注意脚下。 好，谢谢您，就这样，主持人。 好，谢谢小袁发回我们的前方的报道。现在啊，已经是北京时间10:27了。我发现很多朋友们已经又返回到了出发点啊。估计大部分也是8公里的，是吧？ 8公里回来的朋友们，真的希望有一个走完全程的朋友，然后能到我们直播间前来挥挥手，告诉我们走完全程是一个什么感觉。 有没有21公里的朋友们？ 哎，你走过全程吗？ 我还真走过全程， 是因为 那就是10年前的事儿了。我记得第一次的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是在大兴的亦庄，当时我还在上学，然后也是参加一个同学他的倡议，那个时候他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然后组织这个活动，我们就全体去参加了，然后当时也是年轻嘛。就走了一个20公里，当时我记得走那个21公里啊，我一共花了3个小时。 3个小时，那不知道现在这个我们有没有从21公里走回来的朋友啊？不知道会花多长时间？ 对，最快的朋友当时我记得是用了40分钟。 40分钟走21公里？ 他绝对不是走的，是跑的。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倡议啊，我们长走大会嘛，就一定要走 下来， 大家别跑。因为这个跑就不叫长走了，叫长跑了，对吧？21公里长跑。 有的也可能是就是还没开始，还没鸣锣，然后他就先走，可能也会走回来。 是吧？那就是，站在原地没动呗，先鸣锣了。 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国际长走直播的现场，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这种天气里从现在开始运动起来，然后为自身的健康加油。 我们今天虽然是长走大会啊，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这个郝部长也给介绍了， 我们这个是房山旅游文化节，而且周围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 嗯， 啊，朋友们在这个长走之余呢，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些美景，而且呢，在我们周边呢还有很多非常好的企业，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房山区的这些经济啊代表啊，是一些企业的代表。 嗯，像是我们的特普利墙纸，我们的特普利墙纸位于房山区周口店，是中国第一家墙纸生产企业，拥有41年的发展历史。特普利品牌荣誉享誉国内外，中国驰名商标企业，产品远销国际5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普利墙纸品质卓越，色彩亮丽，原创设计是所有朋友家装的首选。他们的咨询电话是400-065-8868，400-065-8868。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们联系，400-065-8868。 好，好，我们房山的美景啊、美食啊，都是非常好啊。房山有非常好吃的这个鲜土芽，是吧？ 嗯， 花椒芽。现在 啥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没有的。 对啊，现在呢，就是走在长走路线的朋友们呢，可能在沿途上都会发现一些，哎，这不是野菜吗？但是呢，路边的野花您不要采，你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咨询一下啊。 对， 在我们的 这 个 到底是不是可以采的？ 对，而且万一你说采到了这个有毒的怎么办？是吧？我们不认识的情况、啊， 咱就还该长走长走吧。 对，先走着。然后锻炼的身体，等身体，练得差不多也累了，累了之后呢，咱长沟这儿周边有很多农家院啊，他那儿就有您非常喜欢的这个鲜土芽、花椒芽，您可以去那儿尝尝鲜，是吧？ 嗯，吃点农家菜。 对呀、啊，而且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位置啊，是著名的北京基金小镇。而且呢，我们这个位置呢，还是北京市房山区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它是迄今为止啊，全球唯一的以互联网金融安全为主题的产业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共享性。园区致力于提供互联网金融安全领域服务，力争打造世界互联网金融安全产业的第一园。服务金融创新，做好安全保障，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祝各位健走达人领略好风景，走出好心情， 加油 加油。 你爱笑的脸仿佛世界忽然停了旋转，迎着风许给未来天，我紧你的手，我们一同看彩虹出现。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 打5688。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 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春风十里，不如难忘奢华的酒店婚礼。北京嘉里大酒店各式宴会场地为您的婚礼提供精雅奢享的空间，3880元起订。咨询电话85652609，8565260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又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不分寸，爱情原因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大家好，这里是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直播现场，我是惠子， 我是陶峰， 嗯，我们是 FM 969 FM 107，全程为您定期直播的。 对啊，现在呢，我们长走路线的朋友们，你们的走的这个路程怎么样了？有没有21公里的朋友们回来了？ 好像一直咱俩在呼吁，看看有没有21公里的朋友回来。如果有的话，跟我们挥挥手，或者是你们从哪个公里回来的？从多少公里回来的？ 21公里的朋友们， 真的有21公里的，好棒！ 啊， 好棒，真的好棒！ 走了多长时间啊？ 好棒！ 21公里的朋友们已经有回来的了啊！ 嗯， 你看这个身体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棒。那走回来的朋友呢？如果您还有这个时间的话，不妨去周边去逛一逛。我们这个长走呢，又叫做我们的旅游文化节。旅游文化节呢，有一系列活动呢，有这个女真风情文化节。 哦， 你以前听说过吗？ 真没听说过。这个女真人我知道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华北地区，是吧？ 嗯，这个女真风情文化节是这样的，金祖山。一个因女真文化而闻名四海的度假胜地，内有国家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金陵遗址和国内仅存的这个景庙遗址、元代十字寺等文物古迹，是非常有这个文化历史的。金祖山呢，它海拔是1080米，山顶拥有着这个背景极为少见的空中草原。 非常好啊， 非常美。 说起这个人文历史啊，那我必须得提一下，这个比女真人更悠久历史的，那就是我们 哪 周口店猿人遗址了。是 从小学课本就开始学的。 对啊，这是我们人类的起源之地啊， 嗯， 是北京人之家呀。从70万年前至今，我们的祖先就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生活，经历了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等一系列的重大人类发展阶段。 它主要代表有北京人啊，还有这个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这座殿遗址是世界古人的遗址中啊材料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古人的遗址。周口店人类遗址和人类化石的代表性呢，在全世界人类发展史中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这个周口店猿人遗址啊，它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类的发祥地。那可见啊，在当年我们房山这块地 块宝地， 这个凤水宝地啊， 嗯， 再往后说是吧，我们这个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 对， 那当年那是北京城的两大城之一啊，还有一个是在现在我们的北京市的这个蓟门桥附近，那个城邦叫蓟，啊，我们那个燕都遗址呢，这是两大城邦。后来呢，我们这个燕都遗址的这些朋友们呢，这个啊，想到换别这儿看看去，然后就跟我们这个蓟这个城邦呢就合在一起了，所以逐渐就演变成了现在我们的北京城的城区的附近了。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们这个蓟的这帮朋友呢，想到我们这琉璃河这边来转转，是不是我们现在北京城就这边了，是吧？ 真的跟陶峰一起主持的时候，有点像听故事，听得 穿越时空了， 对，听得还挺入迷的。好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朋友现在走回来是个什么的感受，看到我们的连线记者也回来了，一定是非常辛苦的。在这儿也要再次提醒在路上的朋友，不管你是参加长走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防晒，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安全第一啊。那我们长走的过程当中，朋友们如果要是真遇到了一些这个磕磕碰碰呢，您千万一定要记住找穿蓝色背心的我们这些志愿者朋友们，他会帮助您。 首先志愿者朋友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 是啊，志愿者朋友们要受伤呢，那就自己帮助你，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送上一首歌，满满都是爱，在我们的眼前满满都是爱。 去春兰而太阳晒，热在雨匆匆又过来。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以互联网金融安全为主题的产业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共享性。园区致力于提供互联网金融安全领域服务，力争打造世界互联网金融安全产业第一园，服务金融创新，做好安全保障。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祝各位健走达人领略好风景，走出好心情。 特普利墙纸位于房山区周口店，是中国第一家墙纸生产企业，拥有41年的发展历史。特普利品牌享誉国内外，中国驰名商标企业，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特普利墙纸品质卓越，色彩亮丽，原创设计，是您首选的室内时装。咨询热线4000658868，4000658868。 四个零。 快捷代理贷款贷办服务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商标专利申请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上小顶网。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刚才我们看到啊，很多朋友好像都从21公里的这个回来了，是吧？ 那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终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记者，来给我们讲述一下终点的情况。 好，晶晶。 啊，主持人好，我是前方记者晶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基金小镇国际会议中心的广场上，也就是咱们终点的这个位置。在这里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的摊位，其中有一个摊位呢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废旧的瓶子罐子在进行着彩绘。这里呢就是一棵树1023亲子公益志愿服务队。那么我们也采访了这个公益服务队的这个负责人，就是北京市房山区城关第二小学美术教师刘大伟。那么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今天呢受邀参加这个长手大会，然后做一个就是电费月宝的一些展示。我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呢叫做一棵树1023亲子公益志愿服务队。为什么叫1023？很多人都不理解。这就是2016年的10月23号，我自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益的环保的组织，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今天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展位展示的，就是生活中一些电费为宝，一些没有用的纸箱和香槟纸创作的一些作品。因为用这个瓦楞纸废旧物品再利用做作品呢，我们已经是做了7年了。我从10年开始做的，因为我是房山二小的美术老师，所以呢之后呢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市的宣讲团，加入了绿色宣讲团。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一些志愿者，一些相关的人物，比如说北京榜样一些人物。受这个启发，我想作为老师，我自己能不能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做关于这方面一些变废为宝的一些创意。所以呢就是16年的10月23号我成立了这个组织，然后呢现在呢我也邀请了很多这志愿家庭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中来。旁边那个铺的白色方布这个地方呢，就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然后这个现场创作一些变废宝的一些作品。今天我们选择材料就是生活中没有用的一些废旧的奶粉桶，然后通过彩绘的形式呢把它变废为宝，变成我们生活中一些家里的装饰的一些花盆或者一些大的笔筒储蓄罐。然后这样呢是通过做活动来呼吁更多人加入这个团队，保护我们的环境。然后同时呢就是在做活动过程中，让孩子跟孩子，还有就是家长跟家长，孩子跟家长之间沟通这个亲情。因为咱们现在在家里孩子是一个孩子嘛，都比较独立，所以我想通过做公益活动唤起他内心的一个爱心一个感受。 好的，谢谢您。好，主持人，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晶晶。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并机为您直播的我心我饭开放北京基金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峰。 Hello， 大家好，我是惠子。 啊，现在呢很多朋友们我看啊就是越来越多的都走到了我们的这个出发点了，在这边我们很多朋友在这边集体的拍照啊，还有跳舞的朋友们啊，我看大爷大妈们是排队要干嘛？是准备在这跳一场广场舞吗？ 排队拍照吧，然后去这个博物馆里转转。 我给您放点音乐跳广场舞。 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们报备一下，说一下你们是从多少公里走回来的？现在 几公里了，朋友们？ 现在我看啊，这个 啊，那边刚才有一位穿蓝背心蓝马甲的朋友，然后跟我比了一下，是21公里回来的。 你确定不是2公里吗？2公里是吗？ 应该不会，21公里吧、 啊、他只是举了一个耶的意思，就是成功啊。那小朋友举穿红背心说8公里是吧？ 很棒， 小朋友走了8公里啊，你很棒啊，8公里。 嗯，那在这个除了我们的国际长走呢，我们在下半年还有一个就是2017长阳国际音乐节，到时候呢也希望大家来参加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在摇滚音乐盛行的今天呢，都市青年为了放松心情，都会选择享受这个摇滚带来的冲击和劲爆。长阳镇呢也为我们大家满足这种需求，每年都会在这个 CSE 长阳半岛万亩滨河公园举办这个草莓音乐节，而且呢每年都是声势浩大的。我们今年的活动时间是在2017年8月中下旬，所有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别忘了来参与一下。 好，我们长阳音乐节呀、啊、也是一个品牌节日啊，很多朋友们相信都去过我们的音乐节现场啊。我们这个音乐节曾经请来过很多这个大腕，像齐秦呐、啊、是吧，像唐朝乐队呀、啊、 周华健呀、啊、 周华健呐、啊、是吧、 嗯、 张楚啊， 对 啊，非常知名的这些， 还有现在比较火的李健呀、 啊、对呀、啊。那今年我们会请谁呢？大家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关注一下我们长阳音乐节啊。 嗯，好了，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开放北京吉吉小镇2017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3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直播现场。我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96.9 FM107正在全程为您并机直播。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告诉我们说，好像在终点已经有很多这个走完全程的朋友回来了，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受，来让我们连 线一下啊。 嗯，喂，你好。 喂，晶晶，你在吗？啊，我们那边出点状况、啊， 是有点线路有点问题 啊。好，我们现在在走在路上的朋友们啊，还走了21公里的朋友们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我的个人经验呢，走到后面之后呢，一定要多喝一点水，这个时候这个补水非常的重要。 哎、对 啊，我当初走21公里，走了2.5小时，将近3个小时，这个时长过程当中，我感觉最辛苦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个折返点嘛，走到那儿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达到了一种身体的极限了，那个时候你就是已经特别的这个乏了，就想这个放弃了，但是呢，一定要坚持，是吧？ 咬牙坚持。 既然你选择了走这个21公里的这个行程。你已经走到折返点了， 坚持下来就是 胜利了。你就算从头回来也一样， 也是一样的，也是要走那个这么 长。所以说走到那个折返点了，你就不要想回头了。 其实我没有，我也走过，但是我不像你是那么勇敢，走了21公里。 嗯， 我连第一个折返点都没有走。 2公里，是吧？ 就是那个夜，2公里的时候，真的就是那天可能上我走的时候，就是那天。我觉得还比较热，在这也要说一下，就是所有的，就是那天我走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没有带水。 哦，哎，这我们沿途有发水的。 对啊，所以提醒这些朋友，你沿途会有志愿者，你可以问问他们，一定要及时给自己补充这个水分，因为走21公里下来，这个体力真的会，反正搁我会透支啊。 是啊，这个就甭说就不喝水了。你这光喝点水，可能这个对身体的矿物质也是有流失的。 嗯， 沿途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发一些这个功能饮料，如果要是碰到了发功能饮料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抢啊，大家有序一点，因为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需要。我们就是一个一个领，然后很多朋友这个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些极限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谦让一下，让一让这些这个比较辛苦的朋友们先喝这个功能饮料，补充一下这个矿物质啊。 其实，在我们直播间，现在已经有走回来的朋友，穿红色 马甲 的朋友，多少公里？ 多少公里？ 走了多少公里？啊， 18公里是吗？ 18是吗？ 你是从哪条道回来的？ 18公里处有折返点吗？ 啊，我们10公里、18公里、8公里，还有2公里的是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路段非常的丰富，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是想去采野菜了，是吧？ 真的不知道大家都走完这个全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不光在今天有这项运动，每天像现在天气好了，每天呢都去出去外面回归大自然，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去走走，锻炼一下身体。 对啊，说起这个我想起个笑话啊。 嗯， 这个 还在讲笑话呢。 对，给大家讲个笑话，大家 来放松放松， 很辛苦了是吧？ 嗯， 非常累了。我突然想起个笑话，就是我一朋友吧，去这个医院就看病，然后这大夫就说了，你这个身体啊不适合出去逛商场，也不适合呢去多吃好吃的上饭店。 嗯， 然后这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出什么毛病了？我是不是应该去多参加一些运动，比如说长跑大会呢？大夫说不是，我发现你的问题是太穷了。